突然，安宗发现房子开始剧烈的摇晃，脸颊两边有些疼痛，耳边传来白衣的喊声： 喂，醒醒。 当安宗睁开眼时，发现白衣压在自己身上，一只手抬起他的头，一只手拍着他的脸，脸上火辣辣的刺痛感让安宗头脑一下子清醒过来。他一看四周，根本就没有什么鬼头，也没有黑色的虫子，依旧在自己的床上。安宗抬手就给了白衣一巴掌。 哎呀，你打我干什么？ 白衣有些火了，他摸摸脸说： 这是我该说的话，如果我不打醒你，估计你要把床给蹬翻了。你到底做了什么噩梦啊？ 这小子绝对是故意找机会抽我。 安宗用手按住了疼痛的太阳穴，脑子依然晕眩，但感觉周围比之前真实多了。安宗往窗户外看看，长明灯还亮着，青灰色的灯光下空无一物，只有一两只飞虫被灯光吸引着上下飞舞。刚才被吓出一身冷汗，头发也湿了。当安宗摸着自己脸时，不禁张开嘴巴，下意识地看看有没有虫子。虽然是梦，但是太真实了，实在无法想象为什么会做那么诡异的梦。安宗呆滞地坐在床上，白衣给他倒了一杯茶。安宗突然发现外套里的符不知道怎么变成灰了，但是衣服却没有一点被烧坏，好像是这符自己变成了灰烬。白衣也看到了，不过他没有说话。安宗把热水一口喝干，嘴巴还是十分干涩。白衣又给他倒了第二杯。安宗低声把前面做的梦一五一十地告诉白衣。他坐在他床边听着，越听眉头皱得越紧，最后担心地问白衣： 老白，我不是中蛊毒了吧？ 不，不是，这是一种托梦。不过，继续睡觉吧，应该没事了。 虽然他那么说，但安宗心里还是十分后怕。做完噩梦后的虚脱感让安宗感觉浑身冰凉。盖着被子，他没有睡着。安宗歪头看看白衣，他也没有睡着，冷静锐利的眼神透露出他在思考，这样使安宗更加担心。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没过多久，门口就有人来敲门了，说舅公的儿子回来了。安宗和白衣一听，互相看了一眼，迅速穿好衣服，一起出去看个究竟。寨子门口已经挤满了人，现在还是黑夜，黑压压的，四周许多人都在窃窃私语，有的人已经忍不住哭出声了。黑暗中，赶尸人一路摇着铜铃，撒着纸钱，缓慢地走进寨子，后面的尸体也直挺挺地跟着走来。一看到尸体，马上就有人哭天喊地起来，舅公的儿子回来了。那个赶尸人在人堆里认出了他们，只是看了两眼，就带着舅公的儿子去停放棺材的棚子里。安宗抓着白衣的手臂： 我晚上梦到的怪人有点像舅公的儿子。 先别声张，赶尸匠在这里的威望十分高，连最有脸面的人也得让他几分。 果然没错，舅公和大家都出来迎接了。舅公夫妇一看到自己的儿子就嚎啕大哭起来，但是他们的儿子只是跟着赶尸匠直挺挺地走向专门给他装身入棺的房间，看也不看自己伤心欲绝的年迈双亲。这种入殓过程只能由赶尸匠一个人完成，旁人绝对不能窥视，就连死者的亲人也不能为其装身。正如出发时将尸体扶出棺材也只能在深夜，不得让人看见一样。据说在赶尸匠起魂的时候会有仪式，如果关键时刻活人接近尸体的话，便会有惊尸的危险。活人不得安宁先不说， 可能还有尸变的危险。但安宗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梦里的那个人一定是那尸体，为什么他会托这样的梦给我呢？ 所有人都守在屋外哭成一团，安宗和白毅看着守在门口，站的位置正好是昨天那个尸体徘徊的长明灯下。灯光打下来丝毫没有温度，周围的哭喊声比先前更加悲凉。现在正好是夜最深沉的时候，四周暗得如墨色一般，就连那弯寒月也完全埋首在阴暗的云层之中。安宗心里越想越奇怪，感觉这之中肯定有什么诡异。过了好一会儿，赶尸匠走出来，有人上去给了他这次的费用，还另外有一个红包。赶尸匠接过后就示意他们可以进去看尸体了。舅公激动地飞奔过去，大伙儿也涌进那个棚子。棺材里躺着的尸体没有了先前的诡异感觉，更像是一具真的尸体了，冷冰冰地躺着，仿佛刚刚睡下一般。舅公和他的妻子一看果真是自己的儿子，顿时哭得撕心裂肺。安宗却感觉处处透着古怪。赶尸匠靠在门口，面无表情地看着这里哭成一团，眼神极其冷淡，好像习以为常。白毅一直注视着尸体，他像是发现了什么蹊跷，走进尸体，正要触碰时，赶尸匠大声喊道： 别碰！ 白毅的镜片闪过一道寒光，他冷笑着说道： 为什么不行？ 赶尸匠本身长得就极其丑陋，现在瞪大了牛眼，感觉更是煞人。大家都不敢出声，埋怨地看着白毅，因为他是本家的客人，也没有办法插嘴骂他。舅公哭得双眼通红，蹒跚地走过来说： 小毅，啥事啊？ 白毅用手指抚了抚鼻梁上的眼镜，淡淡地笑着说： 我该叫你骗子呢，还是走脚师傅好？ 青长衫苍白的脸上露出凶恶的表情，他恶狠狠地说道： 你个不知轻重的小鬼头，别瞎搞，弄出尸变，你们全寨子都要倒霉。 大家一听尸变，惊得全都窃窃私语起来。舅公连忙拉住白毅说： 我的好外甥，你就别掺和了，这可是全寨上上下下的大事儿啊。 白毅端正的脸上显出几分怒气，安宗很少见他有过这样阴冷的表情。他看了看青长衫： 小恩，知道你为什么会做那个梦吗？ 一提起梦，安宗就陷入后怕中，所有人又把目光全部投向他。安宗被看得窘迫不已，咬着牙反问： 为什么？ 青长山一听顿时大惊，他不可思议地看着安宗，好像在说为什么你还活着一般。白毅迅速地走到棺材旁边，大家都大吃一惊的时候，他把手伸向尸体，快速地扒开寿衣。大家都被吓得说不出话来，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舅公差点没被吓晕过去。当所有人一声尖叫的时候，他们定睛一看，这具尸体居然是拼接起来的，躯体只不过是木头做的假模型，只有头和四肢是尸体的。大家被吓得有的大哭，有的大叫。这些尸块被绑在了木头躯体上，穿上寿衣感觉和尸体并无两样。白毅冷冷地说： 这就是为什么你做那怪梦的原因。 白毅看了看青长山，继续说下去： 因为这位手艺人应该是两位，他们根本就不是赶尸，而是扛尸块罢了。 青长山想要逃走，但门口立刻被好几个年轻力壮的土家族青年堵住了。白毅冰冷的眼神看了过去： 你让同伙顶着尸体的头颅，然后装作尸体走在路上，到了之后你就把包裹里的四肢和头安在木头上，其实真正的尸体早就被你扔到哪个荒郊野外去了吧。 青长山从喉咙里发出咕噜的声音，慢慢的他冷笑着说： 没想到居然被两个青头给识破了，不过躯体我可没有扔什么荒郊野外，只不过另有他用。 给我打！ 舅公气得浑身发抖，用手指着青长山半天，最后只挤出了一句话。大家都被气火了，孩子的尸体算是完了，就算青长山把身体还回来，那也只能叫做被分了的尸块，不能叫遗体了。舅公的眼角都要瞪裂了，所有年轻力壮的土家男人都撩起袖子，拿起棍子，准备收拾这个黑了良心的赶尸匠。